辑，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31号到8月3号，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体感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手。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您听到的这个节目是一档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的广播节目，我们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听到的内容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困惑和我们来交流的，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任何人只要大家遇到了情感的问题，那么想和一档广播节目来交流，在我们的节目中来探讨，您都可以把您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发微信或者是在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啊，我的微博中给我留言，我都可以看到，我会选择在节目中播出，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让你现在正纠结困惑的这些情感问题。那么我们节目中呢，每天也会有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天。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韩老师，一位男生问我一个问题哈。这个男生呢是这样，他和他的女朋友啊都已经分开挺长时间了，他呢分开了之后是躲着他的女朋友的，那这话说回来，这叫前女友了哈。 对， 为什么会躲着呢？因为女生是死活不愿意和他分开，而且呢，在前面说分手了之后呢，女生就，几乎是放下手边所有的事情哈，跟着他，他工作，女生也要等他，他的住处，女生也会去等他。这个女孩呢，就是不想和他分开，那么。这个男孩迫不得已就换了一个这个工作的地方哈，但是没想到呢，这几天这个女生又找上门来了。那么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让这个女生这么放不下哈？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其实这个在他们还才10多岁的时候，18、19岁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了。这一段，而且他们从小就认识。那么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呢关系不好，女孩子的父母是离异的，女孩子的父母在离异之后啊，对这个女生的关注都很少。在这时候呢，这个男生呢成为了她的男朋友，那么这个男生对她很疼爱，而且当时男生啊这个没多久就自己工作了，工作得很早，没有在读书，女孩子是继续在读书读大学了。男生工作了之后呢，男生每个月啊就会把自己的这个生活费用省出来，挣的工资啊 有大一半都给这个女生花了，因为这个女孩子没有生活来源嘛。那么这个男孩子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工资啊，把自己挣的钱啊，等于说他在养着这个女生。那这样呢，这个女生呢就非常非常的依赖他。这个女生呢，这个可能是这个男孩子是他的第一位恋人，他们之间也发生了很多很多当时那么在一起的时候很甜蜜很甜蜜的第一次的各种各样恋爱的那些浪漫与场景，都是这个女生和这个男生在一起发生的。但是到后来呢，随着他们的成长到二十多岁了哈，现在那这个女生呢上学已经要毕业了，男生呢也已经工作很多年了，他们已经从十八九岁到了现在，已经是二十多岁这样一个年龄了哈。这个男孩子呢渐渐的就觉得两个人不合适，可是呢男孩子就是每次女生一请求或者女生一掉眼泪，男孩子就心软，两个人呢迟迟都没有分开，一直到这个我们说的之前这一次分手，男孩子真是下了决心了，他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不合适，不能够再耽误了，于是他就和这个女生呢就下决心分手了。但分手之后呢，这个女生就是离不开他，这女生就一次又一次的找他，一次又一次的找他，他换了地方，这个女孩子又找回来了。现在这个男孩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男生就觉得怎么办呢，又不忍心伤害他，因为大家毕竟过去有那么深重的感情哈，但是男孩子呢又知道两个人是坚决不可能在一起了，男孩子也觉得对不起这个女孩，好像觉得生命中自己是这个女生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哈，就觉得挺对不住她的，所以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呢？ 这个其实就是一开始听到你描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个女生可能有一点是不是性格方面有问题啊？ 嗯， 那后来听了这个完整的故事之后呢，我觉得，倒不是他有严重的问题，倒是呢，他们俩对于爱的理解发生变化了。 嗯， 尤其这个男生的理解有变化，但是女生呢不知道。 嗯， 啊，女生还在原来的爱的状态当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爱就是误差，没有差别的啊，所有的爱性质都是一样的。其实从这个故事里边就可以告诉大家，其实真不一样。 嗯， 这个男生呢，他在这女孩子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从小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相识。这个男生其实充当了这个女孩子的父母的角色。 对对。 实际上，这个女孩子，你看为什么这男生想离开这女孩子，始终就好像甩不掉一样。 难，对。 甩不掉，为什么甩不掉？你想想看，谁能甩掉自己的 孩子？对。 是吧？ 对。 你甩不掉这些孩子的话，哪怕就像咱们现在网络当中或者在电视上经常看到那些寻亲的节目，哪怕就是那种失去了多年联系的孩子还要找上门，还要联系上你。 嗯， 这实际上就是说他俩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情感性质其实是不一样的。这女孩子她也没有意识到，就她这女孩子她也不知道，她没有有意识的能够察觉到我跟这男孩子之间的这种爱呢不是一种这个我们说的男女之间的那种情爱， 嗯， 而是纯粹就是一种亲情啊，就是或者说这个男人充当了就是他父母那个角色来给予他的亲情的那种关爱， 嗯， 包括啊物质层面的养育，包括情感生活的给予啊，所以这两个人他在恋爱的初期的时候呢，两个人把这个混为一谈了，谁也察觉不出来，但是随着这个男生的慢慢长大，我觉得这个男生醒悟的比较早， 嗯， 他觉得这段关系呢不正常不舒服啊，他不舒服的原因呢或许这个男生他也不知道为啥，但是从我们专业角度呢一听就可以听出来，这男生终于意识到我们俩之间只是亲情而已，没有那种浪漫的，虽然之前有过，但是现在呢慢慢随着长大呢，因为这女孩子没有变化，我觉得他们俩的关系就是这样，如果这女孩子也随着变化了，他对这个男生的爱呢不单单是那种亲情，而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那种爱，如果这个女孩子也跟着转变了，那他们俩在一起仍然会有那样一种非常浪漫那种浪漫的感情，但现在呢问题是这男生改变了，这女生没有跟得上，这女生所需要的还是那样一种感情，那样一种亲情式的爱，那么这男生肯定是受不了的，因为他已经察觉到跟这女孩子之间呢就是亲情，没有其他的那个浪漫，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越感觉不到那样一种东西了。 所以这男生就提出来，决绝的提出来，我要分手啊。但是我在这儿，我也这男生不知道听他们节目没有，如果他在听的话呢，那么我就要告诉他，其实呢，你要明确的把跟这女孩子谈一次，把你们俩的关系呢梳理一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成这样。你让那个女孩子她心里面她得明白啊，这女孩子她自己也不明白，她觉得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这女孩子会认为你把我给抛弃了。但是这男生呢他可以表达为，他可以向这女孩子表达，就是说虽然我跟你分开了，但是我对你像哥哥或者像兄长那样一种爱仍然不会改变的，我仍然可以跟你继续的交往。但这种交往呢完全是一个兄长啊，一个哥哥那样一种亲情跟你交往，关爱你，呵护你，但是绝不是一个男人对你的爱啊。让这个女孩子呢，她也能够察觉到她要的，其实这女孩子她要的其实也是一种男女之间的那种爱情啊，不是这样一种亲情，只不过她父母离异，她从她父母那儿有没有获得相应的亲情，所以他这个男生呢就替补一下填补了这个位置。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如果她要跟这个男孩子真的结婚了，时间长了，这女孩子也会不舒服，因为她也能够体验到，我们之前也说过，亲情和爱情这是两个不同的情感，尽管都是情感，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温暖的，亲情是温暖的，跟人越温暖，那么爱情呢是浪漫的，这是显然不同的。所以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呢在谈恋爱的时候谈着哎挺有感觉，一直到婚姻当中呢，两个人把感情呢哎逐渐的发展成亲情了，然后最后他都成了那样一种想分分不开，那么离开吧离不开，不分吧在一起的话毫无感觉。其实就是这个男生跟这个女生之间的这种状态，只不过现在是这个女孩子还没有觉醒出来而已。这男生我觉得他可以向女孩子清晰的去解释一下他们俩的感情到底是咋回事。这个女生一旦听我觉得这个女生呢，我觉得她也不是那种失去理智的人，其实她也不清楚为什么，她只是感觉到我一旦失去你了太可怕了，我已经失去了爸爸妈妈了，现在我又失去你了， 对， 所以这女孩子就把她当成一个救命稻草，我再也不能失去，如果失去我这个人就可能就要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呢需要他在这个情感当中是个引领者，是个主导的人，我觉得他还需要主动的跟这个女孩子躲，是躲不开的啊，那你需要跟着女孩子去充分的解释一下，让这女孩子从这种状态当中走出来，我觉得对两个人都是好的。 对 啊，要不然都很被动。 对，就是还是要去沟通，还是要去谈啊。我们的节目只能帮你们分析到你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 因为是这个男孩子来询问的哈，所以这个男孩子要明白，这个女生在他的情感当中，他真的是把你当成了他的爸爸妈妈一般的人物。 对， 因为他如此的依赖你，在你这里他就没有办法以一个成年人的状态来和你面对， 对， 好像他一直是你的小孩子。 是， 他觉得离开了你，这个世界还有谁是他可以依靠的，是吧？ 对， 所以就是让这个女生要意识到，她是一个独立的，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对， 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是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你们之间是平等的，过去是恋人关系，是这样，对吧？ 对。 但是确实我们也挺同情这个女生的啊。 对。 她也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这样的一个际遇，父母可能真的都没有很好的善待她，那么在他找到了这个恋人，而这个恋人又恰好很愿意代替父母的角色， 对，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形成的。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那我就想问一下，生活中不乏这样的情况，我记得咱们以前也曾经讨论过，就是假如你的另外一半是一个在情感上和家庭上有缺失的这样一个人，也就是说他可能有一部分缺失，有一部分遗憾，那有的时候呢，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去相处呢？ 我觉得遇到这样的人呢，就在于那个引领者。 嗯， 因为那个就像刚才这故事中这个女生一样，你看她力量那么大，她其实不是独立，她找这个男人的力量，不管你跑到哪去，我都能找到你。这种力量非常大，但她仍然是不独立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作为引领者，你不能躲避、逃避，觉得这个太烦人了，这个人太不着调了，太不可理喻了。跟他无法相处。其实呢，你是因为把他当作一个正常人来去跟他去相处的。其实抱着这样一个目标，如果你要是一个引领者的话，你是帮助他，帮助他慢慢的去成长啊，至少你不会去阻断他的这种成长啊，因为如果你阻断他，让他仍然是个小孩子一样，做个成年人，那你其实很累的，因为一个小孩他可以独立完成很多事情。但是呢，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小孩，这个心理上的小孩的这个成年人呢，他意识不到， 对， 他很多的状态下，他都是一个小孩子的，尤其他的思维模式、应对模式啊，我说的最简单的，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状态，就是现在有不少的伴侣跟自己的孩子争夺爱，我有的时候在一些场合就说到，现在有不少伴侣就是说跟另外一半说，你爱孩子爱那么厉害，爱你爱孩子你倒是挺爱的，但是对我你倒是不管不问的，就是说给孩子争吃醋啊，这其实就是因为那个伴侣本身呢也是个小孩子啊，其实呢这两种不同的爱，这根本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引领者，作为这个被依赖的那个人，他需要主动的去向另外一半去解释，帮助那个人在情感上独立起来、成熟起来。因为那个人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他一旦能够顿悟似的能够理解的，当然有的人可能需要时间比较长，毕竟因为作为一个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好处，我不用担当责任， 对， 所有的责任都是你担，我只用跟着你。就靠着你就行了，啊，我不用去做那些东西，啊，但是呢，小孩子有小孩子的不快乐，啊，因为你不独立，所以呢，很多时候呢都是不安全的，啊，因为你必须得靠那一半，那一半能不能靠得住，这有的时候自己也没底，所以这就又让我想到那个前段时间大家看到香港有一个，有一个女搬运工，就那个女孩子30来岁，长得也挺漂亮的，但是个搬运工啊，那个她选择了搬运，那个搬运码头的去搬货物送货物，这基本都是男的干的， 对， 但那个女孩子跟大家的反差非常大，就那么文静的一个女孩竟然是一个搬运工，而且乐此不疲，干得挺快乐啊，但那个女孩子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也可以给女孩所有女孩子可以去做一鼓舞。他说我不能倒下，因为我倒下了没人撑我，我家里面就他一个女儿，父母也没有办法能帮助着他，如果他要是不靠他自己的话没有办法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就是告诉大家独立的好处啊，依赖是有好处，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我只要跟着那个人走就行了，但他带来的被动的东西就是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你处处被动，处处不安啊，这也是很多人在婚姻当中不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如果这个原因稍微能够克服一些，可能在婚姻当中那种自主感就会强一点，那个幸福感也会更好一点啊。我知道现在这个网络当中有好多的婚姻的毒鸡汤啊，挺多的，所有的那些毒鸡汤呢都是在渲染一种东西啊，就是说抱怨怨妇，哎呀，我今天早上读到一篇文章，说一个那文章我看读的阅读人数超过10万加了啊，是 啊，真的 啊，对， 说什么呢？ 但他里边说的都是这些，我觉得一看都是这些抱怨的啊，说一个女人，你看，我到人到中年了，一个女人，我希望我冷的时候有人抱我一下，没有，那人睡着了，我希望我孩子听我话一点，那孩子不听我话，我希望这个。我希望在干家务的时候有人能够搭把手，没有人搭我，都在静等着吃饭啊，等等等。我觉得他引用了那个香港有一个作家叫易舒的一段话，说自己到中年的时候啊，有一个人能够爱我，孩子听话 OK 了，我这中年就还有经济上有依靠，我这中年就行了啊。然后呢，很多人在留言的时候就说，哎呀，是啊，每天晚上晚上醒来的时候，一个人自己在被窝里躺着，觉得那个人，爱人虽然在身边，没有人抱我，冷冰冰的，觉得这个世界好无奈啊，好荒凉，觉得这个人生怎么变成这样啊？ 那我就觉得这其实就是一种毒鸡汤，就没有给大家一些积极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你被动的东西呢始终呢不香甜。 嗯， 像我们养孩子，原来我们知道有一种不太卫生的养育手段，就是说孩子没有出牙的时候把东西嚼了然后喂在孩子嘴里头。 过去 啊，对，这是过 古老的养育方法， 古老的养育方法都是这种养育。其实呢现在虽然这个方法过去，但是现在有的人的心态里面还是这样一种状态。 嗯 啊，其实呢你自己嚼呢有毒，你能体验到这个独立的那种好处，包括做好多事情都是这样。如果你自己独立去做的时候呢，人生就是个体验的过程嘛。 嗯， 你自己不去体验的话，那种快乐啊，就别人直接给你端过来了，就像一碗饭一样，别人直接给你端过来，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像吃饭你自己做的和别人给你呈现的，我觉得完全不同的一种感受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独立一些好。 嗯 啊，无论是这个，我觉得无关性别。 嗯 啊，越独立的话，这种独立不单单是经济上独立，而且心理上的独立啊，只有这样两个人才能相互温暖。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谁离开谁都能过下去。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才会妥协啊，才会互相的去温暖，并不是说我靠我的光和热我就可以温暖我自己了，我不管你了。 嗯 啊，我觉得不是这样，也不是说哎我没有光和热我需要你来去温暖我一下，其实你也有光和热，你也可以温暖自己啊。如果大家都去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会好一点，比原来的生活质量要高太多了。啊，不像原来一样，一个人发光，另外一个人必须得围着那个人。 对。 啊，现在终于两个人都可以发光了，啊，可以相互温暖，反而负担会减轻的。 对。 嗯。 好，谢谢韩老师。在我们的节目中有很多可能都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是有的时候会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对我们的伴侣有很多的要求和依赖。其实。正常的要求和依赖都没有问题， 对 啊，对于伴侣的关系都是有好处的。 对， 但是如果这个依赖和要求真的像有的时候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对于父母的那种依赖和要求的话， 我就要要，不管怎么样，我看见了我就要要，你现在就得给我买， 嗯，对， 是吧？ 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两个人之间、伴侣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就会失衡了，哈。 对， 嗯。 这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在婚恋咨询当中经常遇到的一种状况，因为大家，不自觉的就陷入到这样的模式，因为大家都习惯于指责别人。 对， 我记得有一次前段时间有一个人咨询我，咨询的时候呢，因为她在抱怨她的丈夫啊，有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抱怨完丈夫之后抱怨自己的婆婆，哎呀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最后导致孩子也不好，她说了一圈所有的，这些人都不好啊，那么不愿意跟这个男人过下去了。啊，那我就说，那你看这男人，还有优点吗？他有优点是有优点，但是我觉得，这优点也不足以让我吸引我，让我跟他再过下去。我说那你可以考虑跟他分手啊。同时他那要分手的话，又有很多现实的因素，哇，又说很多。那当时我就弱弱的试探着我说，那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呢？ 嗯 ，结果他马上生气了。说我找你咨询不是让你告诉我有问题的， 嗯， 明明是他们有问题， 嗯 啊，为什么你要让我反思我有问题呢？ 嗯 ，这些就是很多人对我们心理咨询的一种误解， 嗯 啊，心理咨询的前提是你认为自己有问题， 嗯， 对这些人最有帮助， 对 啊，如果你要 如果认为自己没有问题 的话， 你说什么都没用， 你说什么都没有用，而且你老认为别人有问题，我觉得从策略上来讲。也不是一个好的策略，因为改变不了别人。 我们的节目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对来咨询，那么我们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帮他解决问题哈，在情感关系中。但是当你跟他说完了这个，分析完了他的这些情感问题出在哪儿，有一部分可能是应该他自己去面对的， 对，需要去承受的、承担的啊。 对，他就生气了，他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安慰我？你们为什么不来安慰我？我是个受害者，是吧？ 对， 哎，真的有的时候也是很无奈的一件事儿哈。 对，所以我们说安慰不是说一个，我们说一开始我们是安慰，但是呢，我们说这不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我们安慰的结果是你理智能够恢复，你自己可以重新来面对， 嗯， 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一直靠别人的安慰啊。每一次受伤了，然后你给我打一针；每一次受伤了，你给我打一针，然后就这样结束。我觉得总得人要有一些抗体，你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 真的就依赖上了，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嗯，好，谢谢韩老师。还有个小问题啊，要问您一下，有一位女生说刚刚才结婚两个月的时间，结果就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么现在呢，两个人啊，这个她说我和我老公啊，两个人现在都焦虑了，这才刚刚结婚两个月，想的是那个新婚好玩的日子还没开始呢，结果怎么就来了一个宝宝啊，太纠结了，宝宝要还是不要呢？要了宝宝，据说生活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们能给我们拿个主意吗？哎呦，这主意咱们怎么拿？ 涉及到一个生命哈。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自己来取舍啊。怀孕两个月了，你有权决定要还是不要啊。 嗯。 但是呢，那个想法需要修正啊，就是说一旦要了宝宝，然后我的生活质量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好像是越变越糟糕了。我觉得任何事情呢都是两面的啊，有好的，就像有的人不愿长大，说长大的烦恼真，哎呀真多呀，我不愿长大，我想成小孩子。 嗯， 是小孩子美好，但是当你小孩子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羡慕大人有那么自由的这个决策啊，有这么自由的行动啊，你也羡慕那个，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有孩子有孩子的好，也有孩子的不好，可能会挤占了你个人的一些私人空间、一些时间啊。但是带来的好的一面呢，也会让你体验不到那种天伦之乐等等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与不要这种观念需要去修正一下，并不是说我要了孩子，我生活质量就会怎么样了啊，而是说我要了有另外一种生活啊，体验一种另外一种生活。而不是说非此即彼，我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啊，一旦要了我就过不上好生活了啊，这个想法我觉得可能需要去稍微修缮，要不然将来如果是真是打算要孩子的话，那将来有一天终究会体验到这种自己预设的痛苦。 嗯 啊，因为心理学上就是这样，你自己会预言这种痛苦，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痛苦，但是因为你自己有一个自我预言，那将来你必须得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要不然你的预言就好像有偏差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很矛盾啊。好了，沿着你的预言一步走下去，实际上自己掘了一个陷阱。 对。 啊，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陷阱。 对。 嗯，孩子可以给带来很多 很多 的啊， 对，乐趣。嗯、 对。 啊，生活中丰富你们生活中的很多内容。 对。 嗯，可能就是因为是在你们计划之外。 对。就是说太突然了。 对对对、嗯， 需要两个人去消化一下。 对，你们两个人要去商量、商议这件事情哈。那如果说这个决定要宝宝的话，我们在这儿也提前祝福你们有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宝宝。其实这个日子就是这样的。 对。 如果是你们确定是要孩子的家庭，宝宝今天来和宝宝三年五年以后来，其实都会面临的这个差不多。 对。 是吧？ 对， 不会有太大的区别的哈。 是， 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呢，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大家听到的就是这样，我们在广播节目中和各位来探讨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有一些情感的问题需要和我们讨论的话，可以告诉我们，发微信到今夜思雨时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公众号中也可以了解更多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几分钟的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天布满晨晖，远走的人是否能高飞？疲惫的心往哪里追？无处停歇，一路多狼狈，忘了吃饭，安睡，不敢放松每一次机会。我忘记我有多少回，阳光下心如死灰，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告别了我最挂念的你。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31号到8月3号，本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以上，体感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 相遇，想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和大家讨论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交流。那每天晚上您听到的我们节目的内容，也都是和大家分析分享这些情感话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喜欢一个男生呢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我们俩是大学同学，我是大三那一年开始喜欢他的，喜欢他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有接触，但是一直就没有说破，因为当时啊面临着很多事情啊，在校园内的事情，包括自己要找工作啊，未来毕业的事情，所以呢关系处得不错，但是很少去说未来。我和他的家乡又不是一起的，只是聊得很投机，有的时候呢两个人会微信上聊聊天啊，电话里说说话啊，偶尔呢大家如果能够在校园里边遇到的话，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就约着一起吃个饭呢，也一起去上过一次街呀，也就是这样一些往来了。我那时候是很喜欢他的，但是那时候啊，他说他有喜欢的女生，而且他喜欢的女生呢，也是他高中时候的同学。那我当然就没有敢告诉他我喜欢他了，我就以一个普通的同学的身份在他身边。但是后来呢，非常巧的是，我们两个人毕业以后都到了同一所城市，我自己就觉得机会来了。当然我可能是有意努力的到了他所在的这个城市哈，这样的话我就能和他离得很近，他也很高兴有我这样一个老朋友在身边，我们俩就有更多的一些机会能常常在一起。而此刻呢，我就发现他喜欢的那个高中的女生啊，好像和他也就彻底的完结了。因为据他说，那个女孩子呢已经有了男朋友，快结婚了，我觉得我的希望来了。于是前不久呢，我就还是鼓起勇气，在一个机会当中啊，我就跟他说了，你说我其实一直挺喜欢他的，做他女朋友好不好。结果他对我说，他说这个事情他好像也不会拒绝，但是呢他好像觉得做女朋友的感觉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一直都觉得我们是好朋友。可是呢他说要不试一试吧， 也许他说我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和好朋友做恋人的这样一个男生，他说要不我们就试试往下走吧。结果从他答应我开始，那么我们在一起的关系就变得特别的别扭。第一，我不像从前那么自然了，我总是觉得到底以什么样的身份和他在一起呢？好像以前做朋友的时候没有什么界限，可以以朋友的身份约他，现在似乎应该是以女朋友的身份在他一边啊。可是我觉得他对我的态度没有丝毫的像女朋友，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如果主动的去约他，他也会答应，我不约他，他也像以前一样不会主动的约我，主动的给我发个微信还都是因为说一些别的事情，没有恋爱中的语言。我想问一下该怎么办。 这个其实就是他单相思了那么久，然后呢准备了自己酝酿了也很久，然后终于的把这张把他最后一里路给补上了。但补上之后呢马上感觉到不对啊，并不像自己原来说想的那样。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原来给大家总是想这样说的，就是说你去喜欢一个人啊，你如果你一直是单恋，一直是在那暗暗的去陪伴着对方，对方一直是没有感觉的， 对 啊，感觉不到的啊，然后你突然的给他提出来，对方的反应呢也会出你的意料之外，因为你跟他对这个恋爱的这个判断是不一样的。就像这个男生他觉得这么突然来这么一招呢，你咱俩好好的朋友，为什么你突然的说要做男女朋友啊，他会觉得很突然。那么作为这个女生呢，她一旦表白了之后呢，你看这个结果就告诉她，她俩关系呢其实并不那么舒服，然后她保持异性的朋友的时候，做一个彼此的知己的时候啊，情感的知己的话，你看两个人保持的关系挺好，但一旦往前迈一步，两个人都很别扭。这个别扭的原因呢一个是这个女生呢，她会感觉到这个男生为什么不希望，这男生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向着女孩子说了，咱俩先处处试试，人家说是试试，没有说已经板上钉钉的确定即使跟你谈朋友了就跟你就是很亲密了但是女生就觉得我已经向你表白了，我已经宣告了你就是我男朋友了，然后咱俩就是那么，然后从此开始我们俩就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但是男生呢，他的判断是我们俩试试，既然试试的话，这男生的举动很显然也是正常的，符合人家的那个态度，人家正常，人家试试吗？因为我们俩还不是一个完全确定的男女朋友的关系，所以我们俩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的走走看行了我们俩走一起，不行了我们就不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如果你仍然愿意跟这个男生继续交往下去的话，那么你得弄清楚这个男生是这样一种心态，他也并不是说不喜欢你，只是说他也没有完全拒绝你，只是说他觉得原来那种好朋友的关系挺好，现在突然转变成这样一种更亲近的关系呢，他一时还适应不了。那这个时候不妨你耐心的等待然后呢不断的跟这个人，你已经约过了这个界限了，然后看对方让他慢慢的去尝试给他一段时间看他怎么样，这个时间大概3个月三个月左右，你看你们俩能不能擦出来一些火花，能不能真的能够走在一起那种恋爱的感觉那如果真的不能的话，我觉得那还是作为好朋友好，两个人再撤回来，然后还是做一个好朋友继续这样相处下去并不见得就那么合适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单相思呢就是这样，就是好不容易我表白了，结果是这样的，有点不甘心我爱你爱那么久结果你对我是这样一种态度，说心里边是会很受伤的这就是不对等的情感的结果所以你如果这个女生要是早一些向这个男生表白心迹的话，我想现在未必不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即便大家消化的差不多了这男生也跟那个女生他心仪的那个女生也谈了，就也分手了，然后呢你现在你出现你们俩有机缘又在一块了这没准还真能擦出火花，结果你一直以来你没有表白，就突然的表白了一下，把这距离突然的拉近了，那对方的确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的。 对， 我觉得给男生一段时间这样会好一点。 好，谢谢韩老师。下面是一位女孩子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关于我妈的问题。我妈这个人啊，不喜欢我的大嫂。我呢有一个哥哥，我和我哥哥呢差6岁。我哥哥呢这个结婚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那么我妈这个人啊，就是处处挑我嫂子的理儿。其实我嫂子这个人在我看来还挺好的。因为我们之间只差3岁，所以呢我们之间还挺像闺蜜的。我嫂子这个人开朗，乐呵呵的，也有点大大咧咧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小心眼儿。对我哥很好，和我哥哥呢也应该说比较相爱吧。我看来都很正常，但是我妈把一点点小事儿都能曲解了，把一点点很小的事情她都认为我嫂子是有了弯心眼儿等等，这些这样的事情就特别的多吧。所以呢我就想问你们哈，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吧，我应该怎么样能劝我妈呢？我劝我妈，我妈总是会说，你懂什么呀，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嫂子那个人心眼就是多。其实在我看来，我妈妈就是怕失去我哥的爱，所以呢我妈妈好像就觉得和儿媳妇之间是天敌一样，一心一意的找茬儿。但是她这样的话会让我嫂子特别的不舒服，有的时候我嫂子也很无奈。有的时候啊，我想和我嫂子见面，我嫂子就约我在外面，也不愿意到我家来。现在我家呢是我和我妈生活在一起，我哥和我嫂子其实离我们家只有2站路，我妈有他们家的钥匙，经常拿着钥匙就过去了，还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我老跟我妈说这么做是不对的，可是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嗯，所以在这儿呢，我觉得确实是这妈是有问题的。妈这个一时半会儿呢接受不了自己的儿子被另外一个，这是还是有说到我们的老话题，还是 被另外一个女人占据 啊？对， 嗯，我把她养这么大，对吧？ 对， 明明她是我最爱的那个孩子，结果现在有另外一个女人和我来分享，这个心里边很别扭。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把亲情和爱情呢没有区分开来。 嗯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女生呢要想帮妈的话呢，帮妈理清一个东西啊，妈妈心里边可能也会舒服一点啊。就是说要经常跟妈妈耳边啊吹风吹这样的话，说哥做一个儿子爱你，那是绝对不可能有3言2语改变的啊。 嗯， 但他不可能作为一个男人来爱你。 嗯，对， 所以呢这个女士呢要多跟妈妈去灌输这样的想法，让妈妈放心。 嗯， 你丢不了这个儿子，儿子对你的爱呢永远是不会改变的，也没有人能跟你抢走的。那么让自己的哥哥呢也得经常的给妈妈吹这样的风。 嗯， 啊，就说就是媳妇儿，我对媳妇儿那种爱呢是那是男女之间那种爱，我对妈妈对你的爱呢是亲情的爱，这是两种不可混淆的爱，谁也代替不了谁，就类似于这样的。至少你把这个风啊吹出来啊。 嗯， 另外呢我觉得在这里头呢，除了这位女士要跟自己的嫂子沟通之外，因为毕竟呢嫂子是明白人啊，如果作为一个家庭的另外一个主要成员能够给嫂子以支持，那至少嫂子心里面也没那么难受啊。 嗯， 在这里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哥，他的哥哥在这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说一定要跟妈妈其实妈妈会觉得你结了婚你就会忘了我。 对。 啊，然后你就跟你媳妇过你们小日子。 嗯。 我就要在偏偏要在周六周日你们俩要过两人世界的时候非要去那照一下出现一下，让你们知道，刷一下存在感，还有我呢。 对。 是吧？ 对对， 不是光有你们俩啊。其实我觉得与其于这样的话，不如说哥哥呢要主动的去看妈妈。 嗯。 啊，是不是比如说周五下班，嗯，先去妈妈那坐一坐，说说话，聊聊天，啊，表表忠心，是不是？类似于这样的，妈，我永远不会忘了你，是吧？去结了婚， 妈，我最爱的是你。但好多中国的男生可能还不大会这么表白，但是就是用行动来表达吧。 对，你其实就是说，多买点好吃的， 嗯， 妈妈爱吃的啊， 嗯， 或者说，买一点衣服也行啊， 嗯， 是吧？包括让自己的嫂子给这妈买点衣服过去。让这个妈体验到啊，就是说这个儿女对她的这种爱， 嗯， 啊，不但没有流失掉，反而增加了， 嗯， 多了一个人来爱她， 啊，那这个时候他的心结就慢慢就可以解开了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大家不要在这切继续指责自己的妈妈，说你这个去那不合适，人家两个人好不容易过周末，你还去过去那晃一下，你这不是扰乱人家生活吗？你越这样说，这妈好像心里面越难受。 嗯， 啊，所以在这呢，不要去指责妈妈，而是说，妈好像你也需要一个过程啊，接受一下。我哥哥长大了，结婚了，但他结了婚，并不见得就像我也将来要嫁人，那肯定不会说我嫁了人之后对你不管不顾啊，我一定会对你更加的照顾，经常来看你，啊等等。实际上，妈妈体会到儿女都很重视她， 对， 这妈的挑毛病的这个频率就会下降。如果这妈妈是越被忽略，这妈妈会越挑嫂子的刺儿，这肯定的啊。如果这个循环啊，是个良性循环的话，能打破的话，我觉得就会成为一个良性循环，反而是一个好事情。啊，所以我觉得不妨从这个角度去下功夫啊，不能说盯着让自己的妈妈让她来去改变，一个老年人你让她去改变，这上也很困难。 对， 我们说我们年轻人，既然我们提出问题了，我们自己来去调整，来去改变它，啊，来做一些应对啊，这样可能会更好一点，老人也容易接受。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在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哈，我大概在几年前我就知道，我有一位朋友的丈夫和一位女性关系很密切，那个朋友呢和我不算是闺蜜吧，就是一个一般的朋友，但是呢，那个她和她先生在一起的那个女性呢，和我有工作的往来，而且呢和我有人际交往圈子的这个交集，所以呢我知道了，原来和她在一起的男人是我一位朋友的老公，咱们这么说，这个是能说清楚的哈。 对， 可以说清楚的哈。他说啊，只有我这个朋友啊不知道，很多人都知道了，但是呢，他们之间的这个感情啊很不好。他们之间的感情一直都是好像质量很低。那前不久呢，我就听说他生病了，而且呢是慢性病。那么这个后来呢，听别的朋友说起来，说他心情一直都是很抑郁的。主要可能也是因为婚姻关系不是很好，经常的去吵架等等这些。其实呢，他有他自己的工作能力，他也是比较出色的。有的时候啊，我都在想，应该把这一切都告诉他。告诉了他之后呢，也许他能有一个了断和释然。不然的话，我也知道，同为女人，自己和自己的另外一半感情关系那么差，又不知道另外一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真的是对女人挺不公平的。所以呢，我一直在纠结，在犹豫。之前我的想法是，我不说，那是人家两口子的事儿。可是自从我知道她生病，又知道她的家庭关系不是很好，她经常和她老公吵架等等这样一些事情之后吧，我又觉得不告诉她是挺对不住她的，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这个其实就有点道义上的东西，就是说我要是不告诉她，我这个人是不是不道德的。我既然知道了这个事情，我要不要告诉她？那么我们一般来说考虑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先考虑一下，倒推一下，你设想一下，告诉他之后这个结果会是什么？你这样一想，我想这位女士她内心的纠结就会释然。比如说你告诉他之后，他们俩的情感就会和好吗？我想不会那么简单啊。你告诉他之后，这个女人因此就会感谢你吗？我想也不至于啊，因为她要的是她的丈夫回心转意，重新回到她身边。她宁可不知道丈夫出轨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去从这个角度来想一想，就是你告诉她究竟是帮了她的忙，还是说无能为力，还是说添了乱。你去这样想一想，可能你心里面就不会那么纠结了。毕竟感情是很复杂的，就他俩之间的好多，就像我们经常看到夫妻俩在吵架， 结果一个人不知情去劝架，一劝架之后，夫妻俩都对着这个劝架人开火了。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那就是说家务事是很难说清楚的。 嗯， 所以作为一个旁观者，你看他俩在吵架，你是看到了他的吵架的一面啊，你不知道他俩吵架背后有很多的动因，很多的需求，这你都不知道啊，你去贸然的去阻断他，很可能呢不但帮不了忙，甚至还会引火招身。 对 啊，比如人家可能帮你早的时候，你知道那么早，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嗯， 为什么你现在就告诉我？ 嗯， 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如果从这几个层面多去想想，可能自己的心里头那种道德那种自责啊，那种感觉会下降很多。因为你不告诉她，也不至于说你这个人有多么的不道德。 对 啊，不跟那个关系不大啊，只是说你告诉她之后结果会是什么。你这样去推测一下，可能内心的那种焦虑感就会下降。自己就可能更能够找到一种更合适的一种做法。也许是一种暗示，是吧？也许是其他的方式等等。 对。很多人都会因为这样的问题纠结哈，就是别人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洞悉了一些真相， 对， 我们到底要不要告诉人家啊？ 对， 对吧？我的好朋友，哎呦，我明明知道他那个他的先生好像有什么不轨的地方哈，我要不要跟他讲啊？确实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纠结，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你只可以，当然要看不同的关系哈， 对， 你只可以这个从旁去。做那么一点点，比如说这个对你好朋友的关心和提示，或者提出一些建议疑问，但是人家两个人的事情，有的时候这么说，你怎么知道当事人不知道那些真相呢？ 对， 有可能当事人是知道那些真相的。 对， 是吧？ 对， 所以还是不要轻易的去戳破某一些你知道的别人的情感真相。 对， 对，你实在是帮不了什么忙， 对， 就你做的这件事情呢，于是可能无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想一下，自己内心的那种焦虑、那种折腾会下降。 对，好，谢谢韩老师。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是一个在工作当中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有一位同事，我和同事的关系哈，这个想问问你们，有个同事啊，经常写邮件给老板打我的小报告。因为我们呢是外企业，都是直接写邮件和老板来沟通。就在前两天，他写的是我不忙，而且呢有很多细节表明我不忙，并要求我承担他的一部分工作。因为另外的一位同事不在，他承担了部分工作，所以脚之前呢他确实忙了一点。我很生气，所以我回了一个通篇说他不是的邮件。现在关系有点僵，我要怎么样才能化解这些矛盾呢？虽然我们讲情感问题哈，但是这个节目的最后看到了这样一个提问，也让韩老师给说两句吧。 这个其实上是职场当中比如说经常遇到的一些事情 啊。对， 就是说职场的这种勾心斗角也罢，或者说有的时候呢那种人际的复杂性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我觉得这位女士呢，这位求助者，她发的这个信息呢，她这个做法我觉得可以，但是呢有点过头。什么叫过头呢？就是说通篇说了那个人的不是，那这里头可能带有一点情绪方面的一些表达。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自己呢，既然这个事儿是自己，当然表面上说可这是那个人先挑起来的啊，去向老板打小报告，就嫌我干活少。我觉得既然已经说出来了啊，你也已经回击过了啊，那你不妨再发微信再解释一下，我对方说你干的事情比较少，你可以解释我干了什么事情啊，我干的事情别人看的是少的，其实我干的并不少。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干的事情的那罗列一下等等，就是都像就角色都像上一级来汇报嘛。我觉得你也可以汇报你的好的地方，把你对方就也就是说你再解释一下啊，这胜过去直接攻击对方，把对方所有的，当然你可以在这边策略的，也可以，对方也不是完人嘛，他也可能在工作各方有失误，但你在这呢，除了攻击对方之外，因为你一味的攻击对方，那你的上司也就觉得你这个人好像有一点报复心太强了，好像不顾全大局啊。那如果你在这里头一方面去向 上司解释一下，那个人说的并不公平，我做的工作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少， 嗯， 我可以把我说的工作数据的哗哗哗列罗列一下啊，等等啊，我也理解他现在帮了别的同事做了一部分工作啊，但是呢我这边工作呢并没有因为这个啊减少，而且质量你也可以看到啊，质量挺高的，我也想把质量做得更好等等，也就从这个侧面来多去强调，这个时候反而会给自己增分啊。因为这种作为老板啊，我们在职场上讲，老板一定是什么消息都听， 嗯 啊，而且你也不要奢望老板啊只听你的不听他的，老板其实有啥消息都听，所以你也可以把所有的这个解释可以呈现给老板，让老板自己来去判断， 嗯 啊，而不是说你自己现在这先做了一个判断，让老板接受你的判断，这个判这样如果这样做的话，老板会非常非常不爽， 嗯， 他觉得我做事不用你来教啊，是吧？用你来告诉我吗？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你可以摆事实讲道理，把自己的表现可以说得充分一点啊，我不并不像他说的是那个样子，我是这样这样这样工作的等等， 嗯， 这样的话反而能给自己扳回来一局， 嗯 啊，反过来他去发邮件把那个人数落了一通， 嗯， 其实呢是给自己掉分的， 嗯 啊，因为老板一看着明眼都能看出来你是为了那件事情， 嗯， 心里面不忿啊，然后呢发起攻击了啊，那从大局考虑你这个是不利于团结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呢可以给自己加分，可以你可以再发邮件就解释一下，比如说上次我的邮件说的有一点情绪化了，我一听他听这种解释， 对， 我就心里面不太好受， 对 啊不太好受，然后呢再反思了一下啊， 嗯， 但是呢我也没有啊像他说的那么差啊， 嗯， 我也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嗯， 等等，你可以这样来去解释， 对，可以解释， 对，反而就好一点。 对，嗯，其实职场上的这种人际矛盾啊也是常见的， 对， 这种在职场当中的有的时候和同事之间的不和啊，或者是被误解啊，或者有的时候是被小小的构陷啊，我们确实是挺难受的一件事情哈，嗯，那我虽然我 不能反应过激了， 对对，还是能够去解决职场的问题，因为毕竟啊这个工作舒心了，那我们才会更舒服的去生活哈。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主要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如果您有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今晚的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方便收听今夜思雨时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像听听 FM 这样的手机客户端收听广播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明天我们再见。 爱你的记忆是寸寸惆怅，爱你的心情是数不尽的沧桑，你那流浪的心啊，你那漂泊的心啊，何时才能忘见你疲倦的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